好，翻嚟第三节话， 系 好第三节咧。首先咧，我哋要讲讲美国嗰边咧，就是、一个大嘅调动。 系 咁呢个新闻咧，就唔系啲咩大新闻啊，但系咧就个战略意义就有啲重要嘅。 系 咁，我哋要讲讲佢啦。咁第一个咧就系咧 F-35A 嚟紧要部署中东，咁啊第一次嘅。咁之前如果大家知咧，有熟咧跟开咧就知道，其实 F-22 咧不嬲都系驻扎喺呢个中东，尤其是驻扎喺呢个嘅卡塔尔或者阿联酋嗰边嘅。 系 咁因为嗰边咧就有啲嘅美国嘅空军基地啊。 系 咁咧就几多咧？唔多，四架啫。咁四架嘅 F-35A 咧就已经咧喺咧4月15号啊，我哋录音之前两三日啦， 系 整飞咗过去咧阿联酋噶啦，就摆喺中东部署。 哇！连埋成队 crew 好多人喎、啊，你坐747过去、 啊。系啊，但系问题系四架就已经咁噶啦，好多人噶啦。咁咧就两个报道啦 ，Air Force Times 同埋 Aviationist 啦。咁呢两个都系常见嘅，尤其是 Aviationist 咧就好睇啲啦。 系。 咁咧嗰啲网咧报道翻咧，就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嗰边就话388同埋419战机联队入面嘅 F-35A 咧飞咗过去，咁即系可能每边派两架咯。 哦。 咁咧一 suppose 就话 F-35A 可以提供到美国空中优势，嗱呢啲咧就门面嘢嚟嘅啫。 系。 话嗰啲咩联军要有个四分位啦，如果大家咧踢开美式足球咧，或者你唔识都唔紧要嘅，我轻轻讲下。 系。 美式足球入面咧个主角咧就 系 四分位，我哋叫做 quarterback。咁啊美国网友应该好熟噶啦。咁因为 quarterback 咧就系成支球队嘅灵魂嚟嘅，佢咧负责咩咧教波啦。 系， 佢系个大佬嚟嘅，佢决定点样教，战术点样做，所以咧 quarterback 咧就等于咧一队足球嘅入面嘅，可能系中锋啦，或者系嗰个进攻中场啦，即系总之系全队最劲嗰个啦。咁呢啲 quarterback 好似队长咁啦，咪协同作战。咁大家我哋讲过啦 ，F-35 系队长机嚟噶嘛， 系。 咁基本上佢嗰啲数据链咧 ，MADL 头先我第一次讲啦，佢嗰条数据链咧可以楞晒美军所有战机嘅链噶嘛， 系。 基本上咧以前咧就系嗰啲嘅空中指挥机啦，或者我哋叫做早期预警咧，其实呢啲系做指挥噶嘛。而家咧有埋 F-35A 之后咧，变咗 F-35A 咧就做多好多嘢， 做埋指挥可以。 系啊，甚至乎自己咧连几架连线，我怀疑咧都要好似以前 F-14 咧四架连线咧可以做到一个咧预警机嘅作用。 系 咯，佢虽然冇讲啫，我觉得 F-35A 得噶， 系 某程度 即系够远。 你有冇可能炸得过 F-14 个当年嘅技术先？ 哦，系， 但系冇人特别讲噶啦，其实呢个年代度。咁咧，如果 suppose 咁讲咧，佢依家要取代咩？要取代 F-22。 系 啦，因为 F-22 咧，基本上咧就已经用咗5年时间咧喺中东部署咧。咁啊，啲人话其实 F-22 有咩好玩咧 ？F-22 咧最正嘅地方就系保持住中东咧盟国咧嗰个空中优势。 系， 因为咧其实好多时大家就谂咧喺中东入面咧，以空优嚟讲咧，一定系美国盟军最强啦。 系， 第二个就是以色列啦。 系， 跟住先开始系嗰啲咩沙特阿拉伯嗰啲啦。 系， 咁啊最渣就是伊朗啦。 系， 叙利亚嗰啲咯。咁土耳其都劲过你嘅。咁依家 suppose 最大个威胁咧就来自俄罗斯啊，因为咧。而家最大問題就係、是，如果你要靠敍利亞啲機啊，都係米格機啫嘛。靠呢、這個嘅伊朗都係舊陣時啲 F-14啫嘛，或者 F-4 咯 ，F-5 咯。咁呢啲我唔驚你啦，美國佬係咪？我出 F-15 贏你九條街啦。咁但係最贏唔到嗰個咧，就係、是、俄羅斯啲機。咁俄羅斯咧，依家擺中東咧，佢會擺蘇-35嘅喎。咁一摆苏-35咧，大家記得咧，之前係咪曾經苏-35對 F-22碰頭啊？就係、是、呢單嘢咧。就话翻俾大家听咧 ，F-22 原来长期中东部署咧，其中嘅功能咧唔系净系炸 ISIS 啲嘢，其实系保持空中优势。我喺度飞，咁如果咧你有任何战机咧要威胁我哋美国机咧 ，F-22 就会出声噶啦。 哦， 你依家已经俾我哋包围啦，类似嗰啲咁嘅嘢啦，你唔好搞啊！你睇我唔到啊，我你睇我唔到，我睇到你。所以咧，如果相对嚟讲空中威胁嚟讲咧 ，F-22 咧，总之就有一个隐形杀手。之前咧已经咧有啲网友讲噶，其实 F-22 咧有咩咁劲啊嘛？F-22 咧，我曾经讲过，佢个角色咧系一个 sniper， 即系佢系唔会俾你见到个样嘅，但系咧好离远就射死你噶啦。咁啊，会唔会似个 American Sniper 嗰套戏？ 我一次忍者多啲， 忍者，总之你唔觉， 总之我永远都喺你 睇唔到 顶，都睇我唔到， 攻击你 系啦，你唔听话，就而家跳落嚟斩你。 但系佢个攻击力个距离就远咯，就感觉就好似 sniper 咁。咁所以咧 ，suppose 依家个情况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美国计过嘅，如果以任务完成度嚟讲咧 ，F-22 咧大概可以做到 80% 啦。咁佢哋计过啦，如果 80% 嘅话咧，原来 F-35A 都得嘅， 系 都一样可以做到 80% 啦。 咁如果你佢咁计法咧，咁出边部抵啲啊？梗系 F 三十尾大啲啦。 如果讲功能上咧，就应该分别不大嘅。咁但系问题就系再弹量同埋个行情咧，都仲有分别嘅。 嗱，其实有几样嘢咧，大家就注意，因为咧 F 三十五咧，首先有战功嘅。 系。 其中一个战功就系咩咧？当年打阿富汗啦， 系 打伊拉克啦，打叙利亚咧，全部都有战功嘅。 系。 咁当然咧，除咗美国之外咧，以色列都出过啦。 系。 咁咧，海军陆战队咧用 F 三十五 B 咧，因为佢已经试过炸阿富汗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实佢嗰个经验咧，如果摆中东咧，就可以借鉴，可以用到嘅。第二个情况系咩咧？就是、因为 F 三十五咧本身有一个叫做 EOTS 嘅嘢。EOTS 呢嚿嘢咧，就 系 可以对地面咧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一个比较精准嘅导引、 地面扫描嗰、那个 扫描加导引。 系。 咁所以咧，如果 suppose 咧，你攞佢嚟取代 F 廿二啊？ 咁对地攻击永远 F 三好过 F 廿二嘅。 一定好过噶，因为咧就 F 廿二咧就对地面个扫描系差啲噶。因为当时个 BV 唔系咁设计嘛。 系。 而家你 F 廿三可能个估真系啲唔同啊。咁咧就讲翻咧就 F 廿二个对地面执行嗰个任务嘅能力冇咁强嘛。佢主要真系空中个支援。咁咧空中支援咧，如果大家有印象咧，就是、以前咧就有一架叫 MQ 1咁当年咧 MQ 1咧就曾经咧就要护航。咁咧就伊朗咧就出咗架 F 四，唔系一架，出咗几架 F 四，就谂住围咧 MQ 1你，哇正！我今次老笠你翻屋企啦。 系 点知跟住就接咗无线电信号，F 又话你已经俾我哋包围啦。 哇！ 跟住咧点睇都睇唔到佢嘛。 系 最好笑嗱，应该话嗱，我讲漏少少嘢。喺无线电之前，系突然间喺你隔篱飞过， 系 然之后，点解隔篱有部机噶？ 系 跟住仲就俾你睇嘛，飞嚟飞去俾你睇，然之后先用无线电讲小朋友翻屋企啦。跟住咧，即系惊到好快就走咗，几分钟都冇就走咗。 哇！真系争几十年。 你谂下嗰个科技啊，争几代。 咦！我老豆都系揸 F 四咯。 我阿爷揸 F 四嘅，我爸爸揸 F 十五，我揸 F 廿二啊，大佬，你快走啦，哥仔。咁所以咧就 F 廿二系威嘅。咁当年你话苏三同 F 廿二打咧，就苏三话苏三赢啦。F 廿二话自己根本系掌握成成。 各自各话自己赢，跟住大家走咗啦。 咁我哋梗系倾啊，相信 F 廿二控制晒成个空域啦，大佬，你都睇佢唔到，系咪？最大问题系好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依家 suppose F 三十五咧嗰个 EOTS 啊，讲翻啦，咁咧佢个好处咩咧？就佢、是、可以咧做晒啲镭射导引嘅炸弹啊，全部落都得。咁变咗啲 JDAM 啊，或者我哋叫做 small diameter 嗰啲细直径嗰啲导弹啊，全部有用。咁但系咧，依家 suppose 咧最大问题咧，美军就因为依家冇咗夜鹰啊嘛。以前咧有夜鹰咧，就喺2008年 近排夜鹰出翻嚟喎。 系啊，有夜鹰嗰阵时咧，呢啲咁嘅任务就揾夜鹰做嘛。啲 dirty work 咧揾夜鹰做。咁夜鹰有好处咁，因为你出 B 2大家知啦，就大材小用啦，杀鸡要牛刀系咪？出亲就贵嘅。咁但系咧，如果你冇咗夜鹰就冇人做呢啲中间啲中小型嘅 dirty work。 就 F 三五 A 做嘅。 咁冇理由揾 F 十五做噶嘛？一出事点算？ 隐形啊嘛。 F 十六做咧，出事点算咧？咁最好咧就揾翻架隐形嘅做。咁咧，所以有人话夜鹰重出江湖啊。就美国发觉话唔掂，真系要揾佢重出江湖， 可能 做翻几剂。 系 咁，同埋最紧要就系你嗰啲系统咧都扫唔到佢，仲系扫， 仲系扫唔到啊？ 系啊，咁所以 咁1020有啲机会喎， 1020，但个内仓唔够大喎。 系啊， 咁所以咧就依一打嘅话咧，佢用咗F 三十五个内仓啊， 系 咁咧就佢可以做晒嗰啲指引嗰啲动作， 系 咁啊相当恐怖。咁变咗咧，如果你咁样炸咧，F 三十五尾就好抵炸啦， 系 就好抵炸。咁所以咧就 F 三十五今次取代 F 廿二嗰个范围咧。就啲人咁講啦，喺五角大廈咧已經計過啦，嗰、那個五角大廈計過 F 三十五個執行率咧，可以去到80%嘅任務執行率就夠抽啦。咁啊，當然大家明啦，每次咧出 F 三十係平好多啊，平三倍到啦，平三倍。 一副引擎同兩副引擎， 係啊，平三倍到。 而且塗料你就係即係無組織。 系， 而家 F 廿二仲系逃落去，咁已经争好远啦。 系啊，同埋最紧就个维护啊，因为大家知道中东嗰个维护费咧，应该都大。 最惨就系而家 F 廿二零已经停产啊嘛， 买少件事，悭啲使啊，真系悭啲使。同埋咧 F 三十五咧，真系改变咗成个世界嗰个嘅平衡啊。咁如果你将 F 三十五摆落，其实一个战略威慑咧，就同你讲嗱，边个咧信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信我 F 三十五，同埋有 F 三十五嘅盟国咧，就枪咯。 系，所以 F 三， 你打我 F 三十五，你就亡噶啦。 F 三五千祈唔好俾人闹到啊！ 系啦，咁所以咧，头先我哋嗰次讲系咪啊？即系睇下有冇人闹到啦。系问嘅，你而家咧， 我觉得冇乜可能。 摆晒船，摆晒机，有晒 RQ 4，有晒 U 2高空侦察 P 8 系 咪？即系其实你想嚟都问嘅，同埋 P 8有攻击力噶， 系 可以打反潜， 射到呢个鱼叉噶， 可以系啊，可以射到呢个嘅反舰噶， 系啊。 所以大家唔好以为 P 8咧系 hea 噶， Eba 真系 即系有攻击力嘅七三七啊！ 系啊，唔系讲笑噶，你真系你嚟噶啦，喐真手就挺打噶，知唔知啊？好啦，咁我哋讲翻日本嗰边喎。 系 咁日本嗰边咧就有个全世界最大嘅 F 十五嘅机队啊！咁当然除咗美国之外啦，因为佢都讲紧系有超过100架嘅 F 十五啊。咁其实系几强嘅。咁当然啦，而家你嘅 F 十五 J 咧，依家就有啲落后啦。因为老实啦，都讲紧四廿几年嘅老 机，最旧嗰啲 C 嚟噶嘛。 系啊，最旧嘅 C 啊。啲啊，咁啲老嘢嚟嘅，咁所以咧 ，suppose 咧，依家咧国家利益嗰边讲，佢哋咧就应该要换啦。咁咧就之前佢哋咧就有一小部分嘅机咧，其实咧就已经换咗啦。 系 啦，咁咧就因为 suppose 佢哋喺日本做， 系 即系日本做咧，日本砌啦吓。咁咧就日本啲技术唔转移，所以佢哋就有啲佢哋独有技术啦。 系 咁就唔差嘅，啲人讲翻啦。咁咧佢依家咧有155架 F 十五 J 啊。咁就有45架 F 15 DJ， 佢哋就话因为之前大陆同俄罗斯咧不停咁咧喺中间度喺度环岛游啊，周围飞嘛，搞到佢哋一出勤次数高，咁变咗咧就你知啦，美国日本个空军咧或者我哋叫航空自卫队啦，其实佢哋嘅规模就唔 系 好大嘅啫，即系你讲紧200-300架机，你话佢劲系劲，家家都劲，但系佢就唔系太多，咁所以咧可以俾你玩残嘅。咁老实啦，你飞架1600我都要出噶啦，你飞架1800我都要去噶啦。咁你仲要哇？你要衰喎！你成日飞架1010嗰啲垃圾过嚟，我都要嚟噶，系咪先？ 系咯， 你又唔见你飞架苏35过嚟？ 系咯， 醒噶嘛？苏35唔系攞嚟飞呢啲噶嘛？ 即系耗你油量，耗你个引擎， 耗你油量，耗你嘅维修，耗你嘅后勤。 哇！ 整攰你嘅机师， 系 即系咁样咯。咁但系其实你问我，我觉得都其实都系俾人练兵嘅啫， 系 咪？即系俾啲后生仔上练兵嘅啫嘛。 系 好啦，咁依家有啲咧机咧转咗做 F15MJ 啊。 系。 系啦，个雷达换咗， 叫 MJ 嚟嘅叫， 系啊 MJ， 你某个主持叫 MJ， Michael Jackson， 我唔知啊 MJ 好多 Michael Jordan 啊，换咗个劲少少嘅雷达啦，劲啲噶咋吓，63V1啊，劲少少，拎16数据链呢啲嘢，即系因为以前咧 F15咧啲数据链都系差啲嘅，佢依家个连个引擎都换咗少少，可以有个数位发动机，即系唔系再以前 analog 嗰啲啦，即系电子控制多少少啦 ，fly by wire 啦啲嘢。咁就仲有100架呢仲係以前嗰啲嚟㗎，叫 SJ 呀。咁如果你同苏30打呢就唔夠打㗎啦。咁如果你同1011呢 ,ok 嘅。咁呢就有啲呢 F4EJ 呢大家知呢嚟緊退役啦嘛。咁退役嘅话呢就会用 F35 取代嘛。咁但呢剩低呢点取代呢剩低呢佢哋就諗啦。係咪有其他嘅机可以取代例如 F3 用 F3 取代 F4 嗰个。F3 咁 F3 就系佢哋而家第六代战机， 系佢谂住初会出啦。 第六定第五代咧？ 第五代啫， 第五代战机啦。咁当然啦，相对嚟讲咧，要话点解依家佢要卖100架翻美国？首先第一，大家明白啦，个知识产权咧就唔系日本嘅，所以咧你要卖咧，你一定要卖翻俾美国，唔可以卖俾你 经手啊， 或者咩咧？就或者美国做个中间人，而家你卖俾其他美国民国咯。 系啊， 有啲咩国家要咧？我成日都谂咧，加拿大会咁挤可以嚟。因为加拿大成日要买 F18 啊嘛，咁 F18 你买澳洲嗰啲顶住档之余，如果问日本买咧，日本同加拿大我谂都会俾面啩， 都系波音嘛， 系咯，都俾面啩，应该都会少少嘅。咁所以咧，我觉得咧最好不如卖翻俾加拿大啦。 系， 咁澳洲唔要噶啦，澳洲咧话我大把钱嘅，一买 F35。 系啊， 纽西兰咯，纽西兰都会入少少 F35 嘅随时。 系， 咁仲有啲咩美国民国买南韩十秒 嘅，唔系以色列我有兴趣买嚟改啊？ 以色列食唔食到100架？ 百架咪多滞咯， 多得滞啊！以色列话我要15架嘅啫， 咁啊亚利桑那摆下先啦。 唔系啊，上次以色列买15架，听怪执嘅咋，钱都唔使啊， 钱都唔使。 系啊，因为话我退役啊嘛。 哦，烂。 跟住佢又喂，你冇退役，你汤之前你俾我。 系 啊，直头系好烂，烂到就系汤噶啦。 我要个 body 落去，我要个 body 啫，入面我改晒噶啦。 系， 全部啲线我再拉。 系 啦， 哇，拉线最恐怖啊！ 系啊，佢 design 过噶，因为佢会觉得你旧啊，佢嫌你旧。 梗旧啦，线点可以行咗几廿年啊？ 我净要你个壳咋？ 要个壳啫嘛，要个架，要个壳咯。 系啊，都几搞笑嘅。咁啊，讲翻咧 F35 咧个问题就系，其实佢得 F15 一半啊，咁啊，凑载量都系少，咁所以咧就个空速都系低嘅。咁但 F35 个好处就 系 隐形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同埋个全部都比较高啲啦。咁所以咧，依家咧就话套现啊，将100架套现，然之后就将佢入货啊。 我谂都 就嚟紧买多啲 F35。 我谂都唔系套得好多嘅啫。 其实老实咧，一架套几多咧？1000多万啩。 系 咯。我谂一架1000多万，咁你一架1000多万，咁你套10架先买一架咯。大概咯，咁如果你买100架，即系可以买到10架咯。 系，都唔系。 但系佢买100几架， 都唔系好多钱。 系啊，但系你冇得，因为你冇啊，你汤你都要攞翻美国噶啦。 系，日本又唔妥，一定要俾翻美国。 有啲人话，其实佢攞啲钱咧，攞嚟做少少分定，就啲钱不如全部攞嚟做 F3。 即系咧就因为 F 3都要钱噶嘛， 都有啲机会。 咁你都喂你少少地都好啊，你最后可能搞到$50亿咧， 系啊， 卖晒有$50亿，诶咁都可以支持下 F 3啊嘛， 系 都 OK 啊，咁所以咧佢哋就话应该都可以分定到少少去做呢啲嘢。咁大家明噶啦，总之美国嘅财产咧就要美国死收翻， 系 就佢自己冇权还嘅， 系 咁呢个就系美国民国嘅宿命。 系啊， 呢、這个冇办法噶啦。 好， 我都成日谂咧，大陆啲机咧，枭龙咧，巴基斯坦如果要退役咧。系咪要俾翻中国噶啦？熊猫就话啫，系咪？ 要嚟做咩？ 我都唔知，攞嚟改机啦。好，呢一节嚟呢度。